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南疆军帐中，帕沙是个黑脸膛的汉子，脸上淡淡的没什么表情。他抬手抹了抹额上的汗水，一手拿着一页信纸，另一手抵在羊皮地图上搜索着某个地点。在地图前站着一个中原模样的人，是哪怕见过几面也不会眼熟他的标准的三四十岁中年汉子的相貌。他一手抓着羊皮帽子，嘴巴咧得很大，也看不出个像模样，脖子向前探着，不住地用帽边滚镶着的毛皮去蹭下巴上源源不断的汗水。帕沙看了一会儿才冷淡道： 下去领赏吧。 那汉子的唇角这才谄媚地翘起，笑盈盈地连鞠两躬： 谢老爷，谢老爷。 他弯着腰虾米似的退了出去。待人离开，帕沙才冷哼一声。他的副将跟上来，神情晦暗： 帕沙大人，这姓楚的话您还要信吗？ 帕沙沉吟，竟是一副默认的模样。 您为何还要相信他？ 帕沙的副将是艾莎的侄子，为叔叔之死恼恨至极。 艾莎大人暴亡是他一手促成，咱们也从那火气中验出了阵毒，他那信明摆着就是要害艾莎大人。 帕沙语焉不详： 他传过很多有用的密讯来，是我们在北府军里埋下的一根骆驼刺，怎能轻弃？ 副将不平： 前些日子定远大败，折了数千精兵，不就是他要我们去攻打的吗？ 帕沙有些烦躁，略略提高了声音： 可他给的讯息没有错，我们三攻定远，那温飞如确实未曾出战。 副将不说话了，但看他的面色，半丝也不像是被说服的模样。 难道将军认为北府军真要攻打扶绥？ 扶绥乃南疆在前年的大战中攻下的一处城池，与裴城一样，处于镇南关边界位置，城防坚固，易守难攻。因为扶绥的地理位置不算优越，又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，北府军为着修身养息，面对着这片钢铁堡垒一年未动。帕沙问道： 你为何认为北府军不会夺城啊？ 属下不是不信您的判断，是不信那姓楚的话。北府军一年未动，为何要在现在攻打扶绥？ 帕沙反问： 你知道十三皇子到边境带那中原老狗巡视之事吗？ 副将一怔，帕沙低头望着羊皮地图： 中原狗子们好大喜功，那石金红也不会例外，自然是要找场好仗打给那皇帝老儿看。裴城之胜近在眼前，自是要趁着士气高昂一鼓作气再夺一胜，扶绥是最佳之选。 帕沙指着地图上的扶绥： 扶绥不算大城，论其地形却是易守难攻。他们不需强攻，只需围城，三千兵马足矣。而扶绥附近一两日内能调动起来的北府军最多也只有三千， 城中兵马有整整两千，携地之险总能撑到援军来吧？ 你蠢吗？你算一算，扶绥地处镇南边关，小城一座，信哨五日一放，以示安全。 若是中原狗子们只围城不攻城，难道要将士们放弃城险，以2000兵马硬汉3000之敌不成？ 副将仍是不幸福。 扶随虽无烽火台，但有市井用的信哨啊，而五日不报平安，便会有禁军派探子查探情况。况且属下记得分明，以日期推算，吴宜春吴将军的运粮军才运新粮到扶随不久，五日之围扶随何惧？ 那你可记得，扶随全城的饮水只靠扶随河供给。 副将语塞。副将意识到事态严重，总算松了口气。 将军以为我们该如何？是否应该将此事禀报给铁木尔将军？ 帕沙摆一摆手。 哎，艾莎身死，我擅自回城处理他的身后事，已经叫铁木尔对我生出不满。再说了，我这些年为他送了多少功勋呢？也该让我们自己人受些益处了。 帕沙偏绿色的眼睛一转，显出几分狼似的狡诈。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吴宜春的运粮军刚离开不久。 吴将军，运粮军虽有5000之众，但论战力，咱们营中将士足可以一敌二。 再加上被围困扶随的2000精兵呢？ 帕沙放下信，双手按在地图边缘。 北府军此行是秘密奔袭，打的就是一个措手不及。他们也不会真调大军攻打区区一座小城。如今他们的战术被我们所知，秘密便成了个笑话。 他吐出一口气。 唉，用最好的马给吴将军送信，告诉他，他不必再成天与粮草作伴，立功的机会来了。以扶随的2000军为主力，他们不必太费心力，只需从旁作辅，内外合攻，便是大功一件。最重要的是，那13皇子有可能前来督战，毕竟这一战是打给他看的。他若是能抓了那狗崽子，无论生死，那他便一脚上了青云梯。 副将多嘴问了一句， 以信件送出的时间，北府军该是刚刚开吧，那为何不直接送信至扶随，以免…… 帕沙的绿眼珠一斜，嘴角勾出一点冷冷的笑来。副将想通了，立时的， 那属下这边去写信，要吴将军点好兵马，做好万全准备，待扶随弹尽粮绝再去驰援。 帕沙微微颔首，欣慰于他的开窍。 去办吧。 走至帐前，副将犹豫一番，回过头来。 将军，说了这许多，属下仍有一事不明，您为何这么信任一个中原人 啊？帕沙不言，只挥了挥手叫他出去。副将领了军令，默然告退。帕沙抚平羊皮地图的卷角，想起了2年前艾莎真知重知地捧到自己眼前的那张纸，那是一块拓印上的玉佩痕迹，印记鲜红分明，上面是南疆王才能使用的音标。他兴奋道： 你可知这是从哪里来的？你记得楚子林吗？总为我们传递消息的那个中原人，据他说，此物是他生父留给他生母的纪念之物。 当时的帕沙明白了艾莎话中之意，稍有震惊，却不很以为然。 怎知不是仿制啊？ 此人与我们通了3年的信，他确是石金红府中之人，也确实给我们提供了许多讯息。 帕沙不屑道： 就算他当真是王之遗珠，一个私生子能有何作为？ 时至今日，帕沙仍记得艾莎亮着的眼睛。 私生子也能做我们的青云梯？ 青云梯三字在帕沙脑中回响，彼时他嘲笑艾莎太过信任楚子林， 但几年过去，他也早在无形中把楚子林当成了一把好梯子。仔细一想，楚子林岂不也是这样吗？既然是彼此利用，那便用利益说话吧。正如艾莎曾经所言，楚子林帮了他们这么多，为何会无故毒死艾莎，白白断了自己培植了近十年的势力呢？没有道理啊。信是能被替换的，或许是哪个仇恨艾莎的小妾或是奴隶做的也说不定。最糟的情形也不过是石家发现了有人在向外传递讯息，拦截下了信鸽，借他之手反将一军铲除收信之人，却没能查到送信之人是谁。那楚子林心思缜密，右手写一首漂亮的蝇头小楷，左手却能仿石庭云潇洒行云的字迹，且从不以左手之字示人。而那时小公子的字听闻在望城是一绝，常有人临帖模仿，石庭云又信赖他身边之人，想必是没有怀疑到楚子林身上来，否则此等国贼定会立时杀之，哪有继续留在身侧之理呢？